却有生物钟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福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 上回书，咱们说到英王富昌君臣逃到了陕西。来到了万林庄，过了桥之后，英王富昌就觉得前边凄凄惨惨，无风数字响啊，哎呀，英王往后倒退了好几步。燕普就问呢，千岁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里边是不是有埋伏啊？哎，千岁您可多虑了，这秃子高亮过来了，王爷，我跟您说，陶富帅在这儿是万无一失，您就请吧。好啊，老军师谭大帅呀、啊，我君臣三人提心吊胆，好不容易来到此地，要是见着陶富元帅，如同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呐、啊，就脱离了危险了。无量佛，王爷您说的太对了。高亮啊，你头前引路吧。高亮引路，君臣三个人跟着穿过这片树林子，就进了万林庄了。他们可万也没想到，就在这银沙盆外头有人跟踪到此了。跟踪的人是谁？正是张网凤栖于斗。这三个人呢，在董化一、灵通二位老剑客爷跟葛老道走了之后，他们就把店里的伙计掌柜的全叫来了。张王一瞪眼，没说话，你们这是贼店啊，放走了英王，放走了燕普，放走了谭金，这是叛国大逆，你们跟反叛同伙啊啊，我明天就叫本地的官人把你们抓起来，查监入狱，把你满面放了啊，把你们掌柜的逮起来杀了。这伙计们跪在地上求饶啊，起来起来，先跟我们换间屋子啊，准备脚踏。那张网说什么他们也得听啊，把屋子换好了，收拾干净，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。这就成啊，这就成啊啊，弥陀佛。有一个伙计机灵，跟这先生一嘀咕，偷偷的给张望拿来200两银子，这包往上一乳，张望接过来掂量掂量，张望这才不瞪眼。等这三个人吃饱了喝足了，离开了朴家店，于斗就问他，张大哥，咱们上哪儿啊？弥陀佛，英王滩被老剑客董化一拿住了，还有灵二爷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，谁能跟剑客爷比？可有意见？你们要知道，剑山的周围啊，步步是经济，危机四伏。但愿的老三位没闪失，可万一有人在暗中这么一叫，老剑客爷一失眼，英王富昌、燕普跟唐贵人要跑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能有这事儿？那可没准儿，他们三位要跑了，肯定得够奔万龙藏风岛。得嘞，二位贤弟呀、啊，跟 干脆咱们到川陕大道隐蔽起来，想方设法捉这漏网之鱼。放弃鱼斗点头就同意了。这样他们三个人往前走，就来到了川陕交界之地。哎，也真巧，正好碰上英王宴谱谈天。凤栖鱼斗当时就伸手摸军人呐。张王用手一拦，弥陀佛啊，你们可没我有经验呢啊，我岁数可比你们大主意也多。二位贤弟，你们拉军人干什么呀？拿呀。贤弟呀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他要说他们有宴谱，就一谈天，嘿，咱们三个人也办不到啊。那就让他们逃走，后边跟着，有了机会再拿不迟。如果不夺得不量力，那可是自寻死路啊。于斗跟凤起只好忍耐，就在后边跟着英王君臣，越过了岐山，一直跟到万林庄。高亮高秃子就把君臣三个人接进去了。张望一拉凤起，一拉于斗，二贤弟别着急啊，咱们先找地方吃饭，晚上再来。三个人找地方吃完饭，找地方休息，天交二鼓了，这哥仨又回来了。我说二位，你们一切可得听我的，能耐不比你们，主意可比你们多，经验可比你们多，放心，我们哥俩听您的。这样三个人就来到了万林庄的护庄桥。俩人听张望的，俩人往旁边一闪，这张望冲里边拍巴掌，啪啪啪拍了三下，就听里边啪啪啪啪啪拍了五下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来三还五。跟着里边又拍了五下，张望又拍了三下，时间不大，里边出了一个人，把吊桥放下，走到张望面前。张望一抱拳，给先生闯个腕吧，在下披子腕，名叫高亮，何字捧个腕吧。哎呦，原来是高头目，在下弓长腕。我叫张望，他是丢子腕，叫凤旗，他是混腿腕，叫鱼斗。我们是剑山的，杜世尧被鹰爪挑了，瓢把子不知来了没有，我们打算改换门庭，到这混碗饭吃。高头目通融通融吧。哎呦，张寨主，那咱们可是一家子了，告诉你，英王他们君臣已然到了，现在在陶家庄跟副元帅正谈话呢，咱来先请到我的锅火里边吃点东西休息休息，哎，然后在下呢再陪你们三位到里边面见王爷，您看好不好？嗯。张望瞟了一眼这高秃子，心说好，看看你这秃子坏还是我坏事包坏。蜜桃我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高头我们就仰仗您了。这高秃子一晃这秃脑袋，哈哈哈哈，张寨主，我们到了剑山，您不是一样这么热情款待我们吗？何必客气，请请请，三位爷抬走。高亮显得十分殷勤往里让，这样呢，过了吊桥之后，这高亮就把吊桥拉起来了，再过这北端吊桥，然后要把这半段吊桥也拉起来了。这哥仨往里边一走一瞧，这银沙盆水，浪花鸡团，水势凶猛。张望看了看凤旗，看了看于斗，那意思告诉你们，这吊桥一拉起来，再想离开万林庄势必登天呐。请啊！高亮领着三个人顺着树林子边往东走，走了大约一里地，紧挨着树林的这儿有五间房，东房一间，西房一间，北房三间，外边是篱笆圈一小院，当中间有个门。高亮一推门，请，就把这三位让进来了，到北屋这儿把门开开，请吧。张望凤栖鱼斗进来一看，这北房三间，两间是一通帘的，前头的大炕，紫红色的炕席，炕的东头门后头是个大锅台，里边是大铁锅， 靠着锅台呢是个大水缸，里边有半缸清水，在门后的墙上钉着木板，这木板架子上全都是做饭的家伙事，铁勺啊，分好多种呢，粗板的细板的大的小的，在下边是个碗架子，落着一摞粗糙的大碗，有筷子笼子，还有咸菜碟儿。在北墙下边是一张破桌子，两边有椅子，还有几个破凳子。坐吧，三位。高粱一指，那意思你们三位请坐。张望坐下了。凤栖鱼岛新房，你让我们听你的，我们就听你的；你坐下，我们就坐下。这俩人也坐下了。三位，我先给你们烧点黑水喝啊。烧够。他烧锅，锅里头放上水，从打院里头抱紧几捆木柴火，点火烧水。一会儿的功夫把水烧开了，就把桌子上的铜壶放好了茶叶，把茶沏上。在这八仙桌的底下有个大铜盆，他给拉出来了，舀上水让这哥仨洗脸。也搭的天热呀，这高亮啊顺着秃脑袋往下流汗。常望就瞧着他，一会儿这高秃子把米洗好了，下到锅里头熬了半锅小米粥，这锅可大，不是咱们家那锅。高亮有打这门后头拿起一个粗半的勺子，他和入那粥锅，底下烧着火呢，他和入粥锅就跟这张望说，张头，你们哥仨先喝着茶，回头我这粥熬得了呢，你们哥仨吃饱了，我陪着你们三位进万灵庄，到陶家庄面见王爷。好吧。凤琪说了一声，瞧了瞧鱼斗，那意思呢，这哥俩心里很感激这高秃子。鱼斗爱说话，高头，大热的天您可太忙了，我们从心里头过意不去，那可谢谢您了。常望一瞧，二位贤弟，这高寨主要是到了咱们剑山，咱们不也一样招待他吗？高秃子点了点头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。时间可就不小了，这锅粥开了，张望就瞧着这锅，哭哧哭哧，在锅底就冒了泡了。高亮呢，就取出三个大海碗，取出三双筷子，咸菜碟放在桌上，把咸菜切了搁在这碟儿里头，然后呢用这大勺子盛粥，慢慢的盛了一大碗，端这碗呢就放在张望的面前了。张头，趁热喝粥吧。跟着他回身呢再给凤琪盛粥。这张望口念佛号，弥陀佛，高寨主位，我们可谢谢您了。打我们来了之后，您跑前跑后的真不容易啊！啊，说着呢，张望这手可就把这碗粥端起来了。我们得谢谢您啊！张望右手托着这碗粥，当然我们得谢谢您呢。说到这儿，猛然间往前一跟步，这碗热粥一翻碗，照着这高粱秃脑袋，啪嗒，将军戴帽。就给烤上了。哎呀，这粥可比开水烫啊，这碗热粥就满在秃脑袋这秃顶上扣盐了，把肉都给烫翻了。这高秃子扑通一下躺在地上就死过去了，热粥往下一流，流到哪儿哪儿就起燎浆泡啊。张望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张望再瞧凤琪鱼斗，这两个人面沉如水。张望明白了，对我不满意。凤琪看了看鱼斗，鱼斗看了看凤琪，俩人心气是一样的。俩人心说，我们反对的是谁？是英王富昌，是燕普，是谭天，是桃园，他们是叛反国家大逆，你跟人底下的伙计有什么仇吧？啊！再说，自从他们来了，人家高亮跑前跑后一通忙活，又烧水又洗脸，茶沏上了，熬得了肉粥给您端上了，您拿热开粥烫人家，受得了吗？ 垂脸儿沉着脸瞧着张望。张望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二位贤弟，愚兄烫了高粱，二位不乐意了吧？愚斗年轻，他敢说话。张大哥，咱们可是两辈子的交情了，嗯？我是于老侠的徒弟，您是侯老侠的徒弟，咱们现在风雨同舟，嗯？可是像您的为人，以后谁还敢跟您交朋友吗？无缘无故，您为什么这么对着人家啊？不怕您一刀把他杀了？因为他跟桃园是一伙的。您干嘛拿粥烫人家？您太缺德了！弥陀佛，高亮要是好人，我怎么能干出这样损德的事儿？我要输出他的坏来，二位啊，恐怕就动手把他给宰了。怎么坏了？贤弟啊，你们看这个，张望就把高亮熬粥给粗把的勺子拿起来了，上边还沾着不少粥呢。张望就把这勺子放到水缸里一涮，上边的粥全都洗下去了。拿着勺子，你们看，你们看这勺把上是不是有个小铜疙瘩？嗯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一和拢这粥，用这大拇指按了一下小铜疙瘩，只要他一摁，咕嘟咕嘟，这勺子后边这头就望出冒这黄药面啊！我看见了，他蒙谁啊？咕嘟一下，药面就出了一回，这可是蒙汗药啊！他分明要害咱们，幸亏被我识破了，不然的话，咱们弟兄就被火遭擒了啊！于道士勃然大怒啊，伸手拉出铜勺棒，我把他打死。站着，打死，打死就没争口供了。我问问他。这于斗照着高亮的脸上啪啪啪狠狠的给了几个大嘴巴，把这高亮啊打明白过来了。高亮缓过这气儿来了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张望用手一指，弥陀佛，小子你叫高亮啊？嘿，我告诉你，我叫坏事包。你要打算冒坏，你还差点啊！说实话，怎么当的事儿？姓张的，我高亮栽到你手里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咱们绿林道的规矩。既然栽了这高粱，就说实话了。高粱为什么这么对待张望？因为白天高粱引着英王富昌宴谱谈天，进了万龙庄，出了树林子，直接就够奔陶家庄。英王富昌一边走一边观察，高粱看出来了，千岁，您觉得出了树林子还害怕吗？不害怕了。好啊，我觉得豁然开朗。是啊，王爷您看啊，咱这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击掌作歌，多高兴啊。是啊，英王一看阡陌纵横，绿油油的庄稼连成一片，老百姓种地的一派农家景象。好啊好啊，高亮陪着英王往前走，一边指指点点，就介绍万林庄的情况。时间不大就到了陶家庄了，进了南口，到了十字街，往西一拐，王爷您看，英王富昌宴谱还有谭天谭贵爷，往路北一看，马舍千间，广亮大门，四颗门槐，东边有走马的门。高亮一躬到地，王家千岁您稍后，小的到里边通禀。高亮进去了，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，王爷受惊，桃园迎接来迟。君臣三个人往里看这桃园， 等身材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身高在6尺，体型也很好看，圆背丰腰，双肩暴隆，身上穿着米色长衫，棉绸的裤褂，扎着绒绳，佩戴一口长宝剑，脚下是福字履，稍微有点谢顶，白剪着鼓的小辫，这头发呢稍微有几根黑的，看面貌白素素的一张脸，两道白眉毛，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一双大三角眼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方海口，连鬓络腮，一部白胡须，往这一站是笑容可掬。英王富昌心说，谁让我是拜君之主呢？英王一抱拳，英王就先说话了，请问你是陶副元帅吗？本爵富昌副宝臣。陶渊赶紧往前走，跪倒在地给英王磕头，千岁一路辛苦，臣接驾来迟，望求千岁原谅。英王富昌伸手相搀，陶副元帅免礼吧。陶渊站起身形，跟云台剑客燕普燕云芳、谭天谭桂林彼此通礼报名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。陶渊呢就赏了高亮10两银子，高亮拿着10两银子高高兴兴的走了。副元帅陶渊就把君臣三个人请到客厅，先让他们落座，然后沐浴更衣吃茶才说话。元帅谭天谭桂林就把此次剑山失败的事情全说了。陶渊一晃身形，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谭大帅呀，您的韬略我陶渊尽知啊，是仰仗着剑山的天险，凭借地利作战，这是六韬中的犬韬，这犬韬虽好，实际上是被动挨打呀，不能出击，坐以待毙。得了，事情已然过去了，就不用多谈了。你们君臣到了碧山，在下一定使英王千岁重整旧业，东山再起。谭天脸就红了，现在求到这儿了，谭天能说什么？陶渊说的，犬韬虽然读得好，但是你是挨打，所以你失败了。英王到此时也听出来了，但是只能道谢吧。陶副元帅呀，剑山失败，孤王并不想怨天尤人，只是我心里恨几个人呐。请问王爷，您恨哪几个人呐？第一个，我就恨这坏事包张望啊。英王信号弄给咸饼给我齁的，给我下蒙汗药的水，嘿，我能不恨他吗？第一个我就恨那坏事包张望啊，第二个我就恨驸马凤琪，唉，两个女儿全死了，第三个我就恨骏马于斗啊，孤王待他们三人不薄，可是他们恩将仇报啊，趁我在危难之际投井下石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英王越想越生气，陶渊站起来了，王爷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捉住，让您称心如愿。这陶渊非常聪明，因为谭天把所有的经过都说了，这陶渊就估计出来了，这张望肯定得往下追。来呀，传本帅的命令，张望奉亲于斗捉住一个，赏银5000两，三人全都捉住，赏白银20000两，加放山中的寨主，加官进禄。那高亮听见这消息，他能不捉张望于斗凤旗吗？张望他们能不能如愿，下回再说。 水如清澈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蒙尽梦醒是更悲哀。爱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经过沙泪，夜雨又甘心一睡，长夜漫漫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，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，即有抽奖机会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城。 上回书说到万荣长风岛，副元帅陶渊传下命令。张望、余斗、凤齐捉住一个，赏银5000两，三个全逮着，赏银20000两，而且还加官进禄。这命令往下一传，英王富昌是听见了，很满意呀。高亮在外边也听见了，嘿，好事儿啊！高亮对天祷告啊：“高亮哎，你可看着断桥呢！”你要有德行，你就碰见张望，你就碰见这仨，你这辈子就不发愁了。嘿，没想到这三位送上门来了，这高亮能不高兴吗？这真是我们家的德行祖宗的莫要啊。所以他很殷勤的就把这三位让到锅火内了。什么叫锅火呀？按现在说就是大厨房。这些看着断桥在这巡营廖少的兵能在这吃饭，他借着熬粥的机会就把这蒙汗药使上了。这小子算是乐极生悲啊，那张望坏事包谁有他坏啊，被张望一碗热粥就扣在他秃脑袋上了，现在栽了。高亮心说，栽了我就说实话，这是绿林道的规矩，我栽到坏事包手里谁要没能耐呢？所以把这些事情就全说了。张头，我拿住你们三位得白银20000两啊，还能升为山中的寨主。蜜桃嫂啊，高亮哎，你要不想死，你就告诉我们三个人如何进这片树林子啊，说实话我不宰你。我说你们呐，要进这片树林子，见着杨树往右拐是奔何家庄，见着柳树往左拐是奔苗家庄，见槐树就过那就奔陶家庄，到晚上啊，看见红灯往右拐是奔何家庄，看见绿灯往左拐是奔苗家庄，看见白灯就过去奔陶家庄。陶岩住在哪儿啊？十字街往西路北。嗯，高头啊，你遇上坏事包张望的算你倒霉，得了，二位贤弟把他捆上。李斗也恨疯了他了，我还以为你好人呢，好家伙，怎么下蒙汗药，拿手的四马抱全蹄儿就把高亮捆上了。张望嗤的一下撕了一块破抹布，一捏高亮的鼻子就把他嘴堵上了，然后用两根细棍儿搭在这热粥锅上，就把这高亮啊放在棍上了。毕特皇，你要一动小贼准掉在粥锅里，高头我们可谢谢您了。高亮心里是骂呀，这小子曾坏到头了。张望把屋中灯一吹，屋里是一片漆黑，二位贤弟咱们走吧。三个人出来了， 张望说，二位贤弟，英王这小子可恨上咱们了，如果咱们三个人当中不管哪位被擒了，那二位可别就得想着跑，咱们在这儿可没人知道，要是都被捉住就是死路一条，要跑俩跑一个，叫来人咱们还有生存的希望。于斗就问他，张大哥，这高亮说的是实话吗？哎，他不会说瞎话，他盼着陶岩把咱们逮着，嘿，给他报仇，他让咱们去，他说的是实话。那行，我们听您的，走吧。三个人进了树林子，天黑呀，就得看灯了，所以他们看见白灯就过，就这样很容易的出了万林庄，一直往北就到了陶家庄了。走到十字街往西一拐，看见路北的广亮大门，张王一打手势，三个人蹭蹭蹭飞身行上了房了，隐蔽身形各处窥探。走着走着，他们进了头院二道院，跟着就来到了三道院了。这三位小侠客爷上了南房，趴在中脊上往北屋观瞧，看得非常清楚，因为大厅之内明灯蜡烛，厅内坐的是英王富昌、军师燕普、元帅谭天，旁边坐着一位甭问了，一定是盖天第一手陶元陶洞天。在这大厅外头廊檐底下站着十几个家丁，一个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肋下配着刀。因为英王富昌、燕普跟谭天正跟陶元喝茶聊天，准备下一步商量商量怎么办，正说话呢，突然见陶元说话了，王爷呀，请您稍待片刻，微臣呢到院中去一趟。说着话，陶元站起身形，一挑玲珑，又打屋中出来了，到院中一站，什么人到我家中窥视，下来受死。张望心说甭藏着了，人家知道了，伸手一拉峨眉刺，飞身形就下了房了。上步一探身，唰的一下，峨眉刺奔着陶元就扎来了。陶元根本没亮宝剑，一看峨眉刺到了，上右步右手一弹，咔啦，嘿，张望这峨眉刺就脱手了，飞出多老远，落在地上。陶远左腿一抬，里腿一合，砰的一下就把张望踹出一锅，就咕噜，家丁过来把张望捆上了，捡起峨眉刺给别在张望的身上，一架张望让他旁边一站。如果说这回啊不是张望被擒，或者是凤琪，或者是于斗被捉了，那张望就跑了。头一个是张望被擒，这凤琪跟于斗啊跟张望的人性不一样，再说两个人确实没有张望的经验阅历啊，两个人跟张望风雨同舟能跑吗？再说了，这万林庄设了千险万险，没人带着能跑出去吗？也没处逃啊。于斗一伸手瞪出腾蛇棒，飞身形由打房上下来，举起腾蛇棒唰的一下奔陶元就打来了。陶元轻说原被伸手一抓，砰的一下把腾蛇棒抓住了，往外一开，嗨，跟着右脚踏中弓，照着于斗小腹这么一点，扑通一下，于斗真听话就躺下了，唐蛇棒也掉在地上了。快，家丁过来把鱼刀捆上，把藤蛇棒捡起来围在鱼斗的身上，把他架到旁边。那凤琪早从房上下来了，把这笔管枪拧上了，纵身行过来，一斗枪分心就刺。陶元跨步闪身，右手一捋凤琪的笔管枪，啪，捋过枪翻身，紧跟着一跺着脚，砰的一下就踹到凤琪的胸口上，凤琪是应声而倒。 家丁过来就捆，把这笔管枪捡起来，拧下包好了，给凤琪围在身上，架起来往旁边一站。陶渊飞身行上房了，往四山一瞧没动静了，然后飞身下来，轻步来到屋中，躬身施礼：“王家千岁，使您受尽陶渊之罪。”陶副元帅呀，不知你与何人交战？微臣拿住几个探庄之人还没细问呢。那好啊，就请元帅传话，把他们带到厅中，本王要审一审。王爷也猜出来是张望他们了。陶渊放下传话，把探庄之人推进来。家人推着余斗、凤旗、张望进来，往前边一个跪下，不跪得跪呀，三个人就跪下。英王一看心中就有气呀，浑身直哆嗦，用手指着张望：“张望啊，张望，你来到我剑山蓬莱岛，孤王与军师大帅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生心害我君臣呢？啊，你现在被拿还有何话讲？”这张望一点都不害怕，一抬头：“王爷，您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你是张望。”“哈，您知道我来于何处吗？”燕普气坏了：“还用问吗？来于你的爹娘。你爹娘不生你，你如何来到人间？”“哈，我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听着，在下张望住在山东东昌府曹府林，我的老师一人名月赵九州侯敬山，我的师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。”英王君臣三个人一听就愣了。英王府唱啊，哎，是因为你们剑山蓬莱岛的人不讲理。好啊，北京三月三亮镖会，你们要夺这十三枪总镖头。好啊，您派这野飞龙、燕雷、燕子坡到北京去了，那我们家铜侠可爷镇八方、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好心款待、热心招待。这燕雷是破口大骂，举手就打。我们铜侠可爷派出的徒弟把这燕雷送到你们的镖局，好家伙，他不依不饶的。我是出于义愤，我挑拨师弟甘虎打燕雷，结果被燕雷打了。我师大爷生气了，说我挑拨是非要杀我，要不是我众位师大爷给我求情，我就死了。这是你们剑山挑起来的，我几位师大爷讲情把我轰出门墙之外，我一怒投奔剑山了。我告诉你富昌，我要把剑山蓬莱岛闹个地府天翻。哼，你们这元帅两眼瞎啊，把我收下来让我当巡山大寨主。我今天实话全告诉你们，朝廷派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你们剑山啊，我亲自到了建州啊，我要不去能捉住这知州黄国英吗？啊，他是大清的官员，跟你们勾结，年大人把黄国英就地正法了，我二次回到剑山，你们君臣没看出来呀、啊？让我当了土牢寨主，凤旗余斗是我张王救的啊！趁着谭小龙居、圣居、圣陶然老庄主带着老少英雄侠眷，跟几位老剑客爷三次攻打你们剑山蓬莱岛，我们三个人火焚剑山，里应外合，把你们剑山给灭了。在后山我捉住你们三位了，现在跟踪你们来到万林庄，我拜火烧琴了，全说了。王爷，我可是为了你们大清朝廷所想，你可是爱新觉罗，天下可是你们的天下，为了大清天下你把我放了黑。英王气得浑身力都，体似筛糠，脸上颜色更变的，心说我饶了鞋子妈，我也饶不了你。一旁，家丁把张望拉开了。英王富昌再看凤妻，想起两个心爱的女儿，泪如雨下呀， 右手一指凤琪呀，你来到剑山姑家，两个女儿因你而死，姑念翁婿之情放你出山，你却与姑为仇作对，苦苦害我呀。啊，愚道吧，姑的王兄收你为骏马，大蔡收你为义子啊，对你是优礼有加，恩宠备至，你却心起恶念害我君臣，又敢来到陶副大帅的家中，你蓄意不良啊，你们实在是可恶之极呀。姑为什么失败？就因为喜爱你们，是孤王的短处。得了，事已至此，亡羊补牢，犹未未晚呐、啊！陶元帅呀，就把他们三个人杀了吧。是，臣遵王谕。来呀，把他们三个人推出去，杀！陶副元帅已然传下话来了，要说杀这三个人。说杀张望，杀于斗，杀了就杀了，谭天是绝不姑息。可是看见凤琪，谭天心里难过呀，因为谭天保剑山蓬莱岛，爹不干，哥哥不干，妹妹不干，就因为自己保了剑山蓬莱岛，妹妹嫁不出去，而且谭天就喜欢亲妹妹，好容易找凤琪为妹夫，董老剑客爷的大梅呀，到现在要真把这凤琪杀了，他脑袋一掉，妹妹谭灵仙就得是望门挂呀。而且小妹在北京望穿秋水，要是杀了张望，杀了于斗，留下凤琪多好啊，可也没这么办的呀，要求情就得给这三个人同时求情啊。谭天为了小妹无可奈何，伸手一拦，陶大帅您先等一等。元帅有何话讲啊？谭天给英王一抱拳，王爷，咱们君臣在陶副元帅的宅院之内，可不比在剑山之中啊，臣想不如暂时把他们三个人押到空房子里看押，等到了藏风岛再杀也不迟啊。英王富昌一想也对，点了点头，桂林说的是啊，孤王也是恨他们没想到这一层，陶副大帅怎么能在您的家中处置犯人呢、啊、您这儿有空地方吗？暂时把他们三个人看押起来吧。啊，臣家有空房，谭大帅啊，您扶耳过来。谭天唐桂林凑过去，陶元就在谭天的耳朵旁边轻轻说了几句话，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是啊，我明白了。这样陶元传下话去，家人呢就驾着于斗凤妻张望，由谭天唐桂林压着，前边有家人挑着灯光引路，一直就到了桃园的后宅，来到后院了。原来他们家有五间土牢，家丁把这门打开了，把这三个人押进去，就把张望呢绑在正当中这将军柱上，上手捆的是凤琪，下手捆的是于斗，把他们三个人都捆好了。谭天带这些人出了土牢，反手把门锁上了。土牢里可一片漆黑呀、啊、谁都看不见谁。张望说话了，弥陀佛，我进得的时候如何嘱咐二位贤弟了啊、我说得很清楚，咱们三个人进宫，这一个这俩跑啊，好想方设法打走这被逮着的呢，你们二位一个也不跑，合在咱们仨人一块等死啊，这可没人知道，咱们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这凤琪跟于斗两位小侠客都是英雄啊，年轻气盛，谁怕死啊？别看当初张望在土牢里把他们哥俩给救了，可是啊，凤琪于斗心里并不佩服张望， 这张望其貌不扬，长得难看，能耐不大，可没想到跟着张望，张望出主意，火烧剑山旁来到，在密林之处小路之上置擒鹰王燕普跟谭天，到了万林庄，而且能够识破高亮的计策，现在被火遭擒了，余斗凤岐并不怕死，没想到张望更不怕死，面对鹰王富昌燕普跟谭天谭桂林陶岩这几个人，实话实说，我怎么办的，我为什么要灭你们剑山，好家伙，玩笑之中见胆量啊，到现在凤岐跟余斗对待张望是有点心眼里的佩服，张望一说这话，余斗大茬了，张大哥也一来万林庄没地方跑，没地方藏身呢。再说张大哥呀，咱们三个人是同生死共患难，您被火遭擒了，我们要把您扔下一跑啊，我们还是人吗？江湖上就得给我们两个人说出去，说我们两个人是怕死贪生之辈，不够朋友啊。张望也明白凤岐余斗的想法，但是现在没人管了，张望只能低头不语。咱们回头再说家丁，回去禀报桃园，说这三个人已然关进徒牢了。桃园呢，刚要跟鹰王说话，就在这时候，有几个人架着一个人就进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要死了！桃园出来一看，这几位搀着一个人。这位啊，脑袋的肉都烫翻了，狼狈不堪，一身的热粥，烂肉模糊。几个人把这位架到陶岩面前，这人就跪下了。小子，高亮给大元帅磕头。你是高亮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张望、凤岐、余斗他们三个人走了之后，过了一会儿，这锅火里的伙计们回来了。一瞧北屋没灯，门又关着，这些人呢是又说又笑，推门往里走。因为张望呢，这碗热粥扣到高亮的脑袋上，这碗呢掉地就摔碎了，粥也撒了一地，满满当当一大碗粥。这头一个伙计一进门，就蹬在粥上一滑，呱唧一下就爬起来，他左手一摁呢，正摁在高亮的身上，扑嚓一下就把高亮摁到粥锅里了，他知道有事了，快点灯！这人们把灯点亮了，从打这粥锅里捞出高亮，幸亏时间长了，锅里的粥已然不太烫了，那也够呛啊。有人把高亮嘴里这块破抹布给揪出来了，高亮干哕了半天，疼的是死去活来，半天才说出来，快搀着我到陶家庄报告元帅。这几个伙计才搀着高秃子来到陶元的家，到了院中跪倒磕头。陶元一问，高亮是实话实说，来呀，取100两银子。有人取出100两银子交给高亮吧，高亮啊，给你一个月的假，回家养伤，伤好了回来当差，谢过元帅。高亮拿着银子走了。这时候谭天也回来了，谭天就把情况详详细细的跟陶副元帅说了。咱们先按下这不表，回头再说土牢之内的张望。时间长了没指望了，张望一低头睡着了，突然间就觉得一阵凉风由打门外头吹来了，张望激灵一下就醒了，一看土牢的门已然开了，张望再瞧上手凤岐不见了，再瞧下手余斗也不见了，嘿，张望明白了，张望脑瓜快呀、啊、张望心说，为什么谭天给我们三人讲情啊，那他是冲着凤岐，凤岐是个妹夫啊， 这要是只捉着我张望啊，嘿，谭天的绝不蒋廷妃宰我不可呀，这准是谭天把他们俩人救走了，我张望是活不了了，下回再说。 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今夜成空，万不回首修笛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日子一生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